正常的胎盘应该附着于子宫体部或者是底部，中央型的前置胎盘则是胎盘完全覆盖了子宫颈内口，这是一种少见的高危妊娠病例，属于前置胎盘最为严重的一种，平均十起前置胎盘有一起中央型前置胎盘，也就是十分之一，而前置胎盘在我国发生率仅为0.24%。急诊室立即联系计划生育科、麻醉科和放射科进行会诊，各科室的支援和配合有效地保证了大出血病人的救治。计划生育科一病房先在病房采取了紧急救治措施，开放静脉，保持生命通道，进行输液、补血、抗休克治疗，准备在患者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之后把患者送到放射科介入治疗室，由张晓峰大夫采取子宫动脉介入性栓塞止血治疗方法救治患者。而4月2号也是张晓峰大夫儿子的生日，平时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周末要去看老人，本想趁着儿子生日这一天好好陪陪孩子，刚到奥体中心，突然张晓峰大夫的电话响了，有个大出血的患者要做介入，快回医院。接到这个电话，张晓峰大夫就将近把孩子放到奶奶家，迅速开车回医院。车快到医院的时候，张晓峰大夫立即打电话告诉急诊室，快送病人到放射科。治疗大出血的传统方法是在输血和药物治疗均不奏效的情况之下，最后切除子宫达到止血。虽然保住了患者的生命，但28岁年轻的女人如果失去子宫将是多大的遗憾呢？而放射介入栓塞技术就是通过放射科专用的介入治疗设备，经导管栓塞双侧子宫动脉的诊疗技术，是目前治疗孕产妇大出血最佳的手段。整个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止血迅速彻底，效果立竿见影，不仅可以挽救患者生命，而且能够保住患者的子宫。此时计划生育科的科室医护人员和麻醉科大夫也赶到治疗室参加介入治疗前的抢救。这个时候患者因为出血过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犹如一张白纸，四肢苍白无力，意识有些不清，嘴里咕嘟着，我想睡觉，我想睡觉，声音一声比一声轻。在场的护理人员连忙喊着患者的名字，反复说，睁开眼，别睡，让他保持清醒状态，而且给患者进行输血输液治疗。这个时候大夫护士都在跑着进出抢救室，患者出血量大，血管都瘪了，血管又细，静脉穿刺十分困难。此时护士长孙涛毛遂自荐，我来。凭借了多年的护理经验，穿刺静脉成功，开放生命通道，便于监测患者的体征，为化验提供了依据。麻醉科徐明军主任也来了，开放深静脉监测生命体征，为介入治疗创造支持条件。患者浑身插着管子，两手静脉、左脚静脉、锁骨下静脉、心电监护等等，患者出现失血性休克，这是人在弥留之际最难治的一种情况。患者的中心静脉压也掉到了4，正常值是5到12，可以说是生命垂危。放射科张晓峰大夫跑到抢救室，换鞋、穿铅衣、上台，迅速准备好介入治疗所需的器械和栓塞材料。12:41，张晓峰大夫开始进行子宫动脉介入性栓塞治疗，经导管注射造影剂后，见子宫下段一只破裂的子宫动脉向外涌血。子宫动脉介入性栓塞治疗是在血管造影设备指导下穿刺右侧股动脉，将导管分别插入双侧子宫动脉进行造影，然后用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双侧子宫动脉，这样呢可以起到立刻止血的作用，为实行刮宫术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患者出血量大，动脉穿刺困难，观察室的医护人员都仔细盯着显示屏，患者性命的生机就在这一线导管之中，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三分钟之后，张晓峰大夫通过注射造影剂后，导管到达了左侧子宫动脉。12:45，栓塞左侧子宫动脉之后，监护仪数据主要指标开始好转，中心静脉由4升到了5，这病人有救了。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抢救室内，张晓峰大夫有条不紊的继续抢救患者，准备栓塞右侧子宫动脉。这时是12:49，一分钟之后，右侧子宫动脉栓塞完成。12:51，患者的监测指标进一步好转，中心静脉压由5上升到6，脉搏每分钟94次，阴道出血逐渐停止，患者的脸色有了一些血色，身体也没有那么冰冷了。12:55，子宫动脉介入性栓塞治疗完成，纯介入治疗时间是6:46。栓塞结束，等待在操作间内的人员露出了会心的笑意。患者转危为安，中心静脉压由5上升到10，脉搏也恢复正常了，身体逐渐温暖。患者被医护人员簇拥着推出了抢救室，患者的丈夫看到化险为夷的妻子，深深的给大家鞠了一躬。第二天，患者在计划生育科顺利做了流产手术，接着放射科大夫收到一条短信，胎儿已经成功娩出，没有出血迹象。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阜外心血管医院由王慧和张艳娟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遭遇尴尬的救助》。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快到下班时间了，急诊室护士张慧还没有闲下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这个班够累的。从上班到现在，居然创纪录的接诊了49位患者，满大厅都是担架，横竖躺着危重患者。他看了看大厅，叹了一口气，嘴里轻轻的叨了一句：病人怎么这么多呀？这时候外边又一阵汽车的声音，一辆悬挂外地牌照的救护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两个男人吃力的抬着一副担架从车上下来，后边跟着一个女人。担架上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十分虚弱，面无表情。张慧见此，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冲着后边跟着的女人说：看病先到这儿挂号填表兼病历啊。奇怪的是，两个男人和女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把担架找了个空地儿放上。其中一个高个子男子放下担架，走到外边去打手机，矮个男子和女人面无表情的站在那儿。张慧又说了一遍，还是没有反应。张慧心里边感觉有些蹊跷，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吗？于是他离开了接诊台，走到患者担架旁边，又一字一句的跟他们说了一遍。女人才操着很难懂的方言说：我们找了人了。还没等说完，那个矮个男子立刻阻止他。那个高个男子在外边，显然电话打的并不顺利，他拿着一张几乎被揉烂的纸片，一会儿摁着号码，一会儿用脖子夹着手机。哎呀，脸上感觉有一些着急，额头沁出了汗珠。张慧看了看患者，凭他多年急诊工作的经验，担架上的男人应该是个重病人，血压一定不好。他本能的掀起脏兮兮的被子，想摸摸他的脉搏，却被矮个子男子拦住了。张慧愣了一下，立刻跑到了第一诊室，叫来了小杨大夫。小杨大夫刚好接完一个病人，就立刻走到担架旁边，仍然是遭到了拒绝。小杨转念一想，就问：在我们医院看过病吗？从两个人的反应来看，他们没来过。

可能会影响治疗效果。对于处在焦虑、抑郁状态的病人来说，更是如此。其实，做内分泌科大夫工作远不是降血糖、降血压那么简单。治病其实更重要的是治心，是语言的沟通，是情绪的调节，是和患者建立信任。老葛缓缓走进病房，两个女儿陪在他身边。我依旧像往常一样，面对笑容的去迎接每个新病人。老葛表情有些严肃，语气有一些低微。大夫啊，我的脚没劲儿，全身也没力气。两个女儿接着向我汇报病情。老爷子2011年6月在内蒙古包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血糖高，检查下肢血管情况还不错，全身感觉也挺好，没有脚没有力气的感觉。2011年9月份开始出现了脚没劲儿的情况，老爷子自认为是因为营养不够，所以开始使劲吃肉，但症状却越来越重。2011年11月，老爷子再次住进了包头市人民医院。这个是当时的住院情况。说完，一摞厚厚的病历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拿过病历，两个出院诊断映入眼帘：抑郁、焦虑状态、疑病症。病根难道在这儿吗？但是精神性疾病的诊断可不是随便能下的，还是得仔细检查，除外其他病症。看着眉头紧皱的老葛，我问道：老葛呀，这次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大夫，我没劲儿。 另外啊，就是这个腿疼得厉害，走路最多5分钟，我就得歇歇。嗯，难道是间歇性跛行？要是这个，可就麻烦了。我心里嘀咕着。老爷子，把袜子脱了，我看看腿。如果是双下肢动脉狭窄导致间歇性瘸腿，一般脚的皮肤温度会偏低，足背的动脉搏动也会偏弱。袜子脱下来之后，我一看，皮肤颜色很正常，没有发暗，皮肤温度也很正常，动脉搏动也很正常。这下我心里有底儿了，但是有底儿归有底儿，老葛的症状却着实不轻，只能走5分钟，确实挺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的。怎么办呢？其实作为一个内分泌科大夫，常年接触糖尿病病人，对于这种焦虑抑郁状态了解还是挺多的。不管是因为现在社会压力大，还是因为糖尿病本身控制饮食，血糖升高影响脑细胞，都可能导致情绪变化。所以糖尿病患者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是所有慢性病中最高的，国外报道甚至超过25%。但是怎么针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治疗却很有讲究。老葛的病到底怎么治呢？第二天查房，老葛的自我感觉依然不好，我开始使用我的第一招，也是治疗情绪疾病最重要的第一招——自我暗示疗法。说白了，就是不断告诉病人你挺健康的，你身体挺棒。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病人接受这个观点很困难。因为一般有焦虑抑郁状态的病人很固执，家里人肯定都劝说过了，效果都不好，所以这个活还得咱医生来做。老葛呀，我昨天给你查了查，你脚的血管搏动非常好，皮肤温度呢也很正常，目前来看啊，血管问题不大，关键啊是血糖要控制好。 哎呀，张大夫，我血糖控制很不理想啊，你说咋办呢？ 老葛有点情绪激动。我仍然很淡定，因为这种病人大部分对血糖都很较真，认为自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的比正常人还低才好。我很镇定的说，别惊慌啊，血糖高不用怕，我们来搞定。其实老葛呀，你的血糖空腹控制在6.7左右，餐后控制在8.9左右就可以了。不管病人心态如何忐忑，我们一定要给病人很有自信的感觉。 嗯，对，这就是这种自信的感觉。 这种病人的血糖控制水平，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们适当放宽一些，这种观念要不断的给他灌输，俗称洗脑。当然要想完全解决问题，光靠动嘴皮子不行，至少我不行，还得靠一些药物。比如老葛有陈旧性脑梗死，咱就给点活血化瘀的中成药静脉点滴，再配上前列地尔改善微循环， 最好再配上维生素 B、维生素 C 之类的口服药，它们绝对是抑郁焦虑病人的必备良药。这些老葛用上了，可他还是没劲儿。住院第三天，各项检查结果也出来了，这是必须要向病人说明的，尤其是焦虑抑郁病人，他们很在意这些，当然怎么说就很有艺术了。老葛不错嘛，检查结果都挺好，我尽量用正面词汇来描述。老葛两眼放光，真的检查结果都很好，不错，很好。但是老葛顿时吸了一口气，我停顿了一下，营养过好了，血脂高啊，都是正常人的好几倍。老葛笑了，哎呀，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想补补，所以前段时间肉吃了不少。老葛是内蒙古人，估计他说的肉吃了不少，肯定是相当的不少。找到问题根源了，你说没劲儿啊，就是因为肉吃的太多导致的。肉吃多了，这血脂高，血糖高，血液流速变慢，会导致你的腿全身没劲儿。我用很笃定的语气这么说着，那咋治啊？不好治啊，这是我的心里话，可不能对老葛说。我说这个好治，吃点药就好了。关键是啊，首先你得控制饮食，少吃这个牛肉、羊肉、猪肉，另外啊得多加运动。可是我腿疼，还没劲儿，没法走，越疼越得走，走着走着呀就不疼了。老葛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用确定的眼光看着他，绝对没问题，放开去走吧。从第四天开始，老葛每餐餐后都要走上半个小时，我在病房经常看到老葛走路的身影。住院第十天，老葛，今天情况怎么样？我问道。还是有些没劲儿，老葛说，但是两个闺女却说比来的时候好多了，走半个小时没问题，在家最多走十分钟就不行了。能走半个小时，那都是咬牙走的。老葛纠正了一下，而且现在还是没劲儿，但腿疼感觉确实好了。我翻开病历间看了一眼，又看了老葛一眼。这两天血糖非常稳定，整体状态已经好多了，尤其是腿疼已经基本消失，但他依然有全身和腿没劲儿的感觉。其实没劲儿，专业术语叫乏力，是焦虑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确实不好缓解，这个可怎么办呢？我看着他略带焦虑的表情，如何更进一步？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老葛呀，你老说你腿没劲儿，要不然我们做个双下肢动脉 CTA 吧。 CTA？ 老葛有些疑问。 CTA 啊，就是给你打造影剂，然后通过三维螺旋 CT 看看你下肢血管的情况，这是目前诊断下肢血管病最准确的手段。我解释了一下。好，那就做。老葛没有犹豫，做这个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葛彻底了解自己的血管情况。老葛入院两周之后，下肢动脉 CTA 的片子出来了，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阅片很慢，没办法。老葛着急知道结果，我只好先把片子借出来，然后带着老葛的两个闺女先去周围血管科看看，当然没敢带老葛去，怕他多想，这是我和他两个闺女合谋好的。周围血管科的同事看完片子，认为老葛的双下肢血管确实有些问题，斑块很多，但说有多严重倒不至于。关键他最后补充了一句，其实啊 CTA 也不是100%准确，有些看起来重，上了手术台进行造像，血管也挺好。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很好，我知道怎么跟老葛说了。老葛呀，你这个血管问题不大，有很多斑块，但是没有狭窄的地方。以后啊，关键是要保持血糖、血脂、血压稳定，肯定问题不大。真的没问题？我还是感觉没劲儿。老葛有点怀疑。真的，周围血管科的大夫都这么说。我很坚定的说着。对对对，张大夫没骗您，周围血管科的大夫也这么说。老葛的两位闺女也在旁边说着。老葛呀，明天可以出院了啊，出院以后你逛故宫绝对没问题。我对老葛说道。真的？当然啊，我重重的点了点头。三天后，老葛的闺女来办出院结账手续，他对我说，老葛后来真去逛故宫了，走了一天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姐妹俩都走不动了，老葛还不累，